赞，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不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现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由颐和园管理处与苏州玉韵春秋玉雕工作室合作举办的青铜化玉涉谷融金特展正在德和园淡戏楼举办，展览将持续到下月10号。这次展览展出了马宏伟的70件套玉雕作品，通过兵器、酒器、石器、水器、乐器、杂器等器型，展现仿古青铜玉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颐和园管理处收藏的一级文物西周时期的侧方鼎也同时展出。今年的4月3号是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纪念日，我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爱国侨领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专题展昨天开幕，展览包括70年旅居美国，余生奉献新中国，长留风范在人间三个部分，通过历史图片以及周恩来总理赠送给司徒美堂的大衣，郭沫若送给司徒美堂的题词，何宁香贺司徒美堂80有9的寿字，司徒美堂捐款单等珍贵的馆藏文物，让观众走进美堂老人的一生。再来关注今天上映的几部电影。今天电影《爆裂无声》在国内公映，影片由辛玉坤执导，姜武、宋阳、袁文康主演，作品以煤矿开采为切入点，对种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对人性的剖析与观察细致入微。电影《清水里的刀子》改编自回族作家石书清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穆斯林老妇去世之后，一头待宰的牛在他的饮水里看到了屠宰刀，于是开始不吃不喝，引发了逝者老伴儿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张若昀、马思纯、李现主演的影片《奇葩朵朵》是一部校园青春片，片中的主要角色都是大学里那些看起来有些另类、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的学生。影片想借此说明，每种性格都有可爱之处，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辛玉坤导演的电影《新迷宫》今天晚上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青年导演辛玉坤的第二部导演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某个偏远村庄，因为一具神秘尸体的出现，引发了一连串离奇的怪事儿。伊尔凡可汗主演的印度影片《起跑线》讲述了印度父母们为了我们所谓的学区房而奋斗的故事，服装店老板拉吉与太太米塔为了让女儿皮亚接受更好的教育，想尽各种办法，而当他们费尽心思终于要将女儿送进名校时，意想不到的变化在等待着一家人。动画影片《冰雪女王三：火与冰》今天上映，这一次格尔达与新认识的小伙伴罗兰去寻找传说中的许愿球，没想到却召唤出封印在许愿球中的邪恶力量。影片讲述了姐弟俩逢凶化吉保卫冰雪王国和平的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受高空槽和地面浮合区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会影响到节前的交通出行，提醒大家呢，外出还是要带上雨具，另外雨天驾车也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雪，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夹雪或者雪，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在节前这个快下班的时候啊，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游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大家冷吗？ 今天是要得知冷知热 啊！ 哎，真是啊，这个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春节前啊。 你是说快过年的意思吗？ 太冷了，什么情况？ 倒正寒，倒正寒。我今天中午在跟天气专家连线的时候，北京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告诉我说，这个倒正寒确实是很厉害啊。希望大家能够听一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刚才不是赵亮刚跟大家报告过温度嘛？ 嗯。 而且刚才我也看到一系列的提醒啊，来自这个天气的预警的情况。不管它是雨还是雪啊，下班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堵。 嗯， 大家保持一下节前这个平稳的心情啊。 哎，你要觉得冷呢，我们今天说点热乎的啊，暖和暖和。有特别热的？ 您这有柴呀、啊？ 哎，什么特别热呢？这电影票啊，电影票热的呀，烫手啊， 对， 是吧？ 跟这么一说，好像各位没反应过来是吧？ 啊， 我们说一个事儿是吧？这个还有、还有几天？还有大概10天左右。 嗯， 有一个节日就开始了，咱们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对， 这个往年好像一说到电影节，大家也是一种感受啊，就是有一个事情特别的热闹。 嗯， 就是刚才这站长说抢票嘛、嗯，上一周好像好多朋友都抢哭了是吧？ 啊，确实， 我们推送怎么说来着？ 啊， 你早说，早说，早跟我们说嘛，咱们一块儿哭。 抢不着啊， 确实热情非常之高。 对啊，今年电影节特别火啊，4月15号到22号啊，仍然是短暂的一周啊。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会举行。 对 啊， 电影节正式举行是15号。 嗯， 可是在这之前，这个事情啊，它热闹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这电影节开始之后。 对，就在我们过生日开始那天中午，是吧？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这事儿有关啊。这电影节北京展映 4月1号， 哎，是正式开票了啊。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速度是最快的。一种速度就是故宫跑，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对， 你要特产， 对、你要让他们参加奥运会啊，没准都能超过刘翔啊，只要不越杆就行。 好，跑规矩啊，千万别越杆啊！ 哎， 别跨栏、 对，再有一个速度就是北影节速度、啊。 你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是什么的速度来着？ 豹的速度，我以为这个就是。春运到来之前啊，我那个抢火车票那速度就可以了，赶不上这北影 节速度， 赶不上，真赶不上 啊！ 这北影节，话说我们提到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活动，其实从这个周，哎，应该是后天啊， 嗯嗯， 也就是说大家正在过节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展映了啊 啊！ 六号开始展映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抢票应该是提前到上周的周三开始的。 对对 对, 对， 上周周三，嗯、我们刚才不是说吗？四月一号人家才正式开始，但是上周周三啊，嗯、有一个套票的抢票， 嗯。 我们同事反正哭倒一片啊， 嗯， 这个套票大战的什么样的速度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有一些数据可以展示展示啊， 嗯， 这真的是创纪录的吧， 嗯， 14秒钟， 嗯， 14秒钟， 嗯， 我说话这功夫也14秒钟过去了是吧， 哎， 14秒钟400张套票全部卖光了， 就这么说，张帆的破手机还没等开了机呢，没等打开软件呢，没票了，好家伙 啊, 啊！不是，我这现在动作迟缓，没等我拿出来呢啊，已经没票了。这个套票在上个周三呢，它其中包含的有很多系列啊，有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 嗯， 也有这个让很多影迷顶礼膜拜的， 嗯， 比如有经典的伯格曼大师系列， 嗯， 一共是100套，据说是10秒售罄 啊， 10秒钟啊！ 你说他们看清楚这名字了吗？ 啊，这看见 反正就买了， 就看见数字了，100套，不抢就没了。 啊， 然后《侏罗纪公园》呢，25周年系列，这是在咱们北京展映环节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系列，100套，100套是7秒抢光。 嗯 啊， 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你特别喜欢的那个， 嗯， 诺兰导演的《蝙蝠侠》系列 啊，哦，嗯，是。没事儿，我在付费网站上看，哼， 不一样，告诉你不一样。大家其实一开始都这么想，但是一旦咱们北京展映环节开始的时候， 那当然是 热情一下就点燃了。 对， 你那个蝙蝠侠，你知道100套，100套蝙蝠侠的服装哈，7秒钟全部抢光， 嗯， 这100套票真的是卖得太快。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嗯，X 战警系列100套是14秒卖光。 嗯。对，这在前也是够快的。 这我们说的是套票啊， 啊， 各位，您想想，套票都不说别的，我不跟你说这个时间怎么怎么样， 嗯， 套票贵啊， 嗯，对对对对， 就是套票要看那一系列的，嗯。 咱们这个文艺青年还是多啊，咱不是说贵贱的问题，他钱花的是地方啊，我们就是这一套一套的卖啊，这个就够快的了。分别的场次的卖的也很快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最有意思的是今年王家卫导演有4部影片将会亮相到这个展映 啊, 啊, 啊, 啊！ 你看啊， 那个火锅也来了吧？ 哎， 火锅森林， 嗯，是是啊， 重庆森林， 哎，这个《堕落天使》《春光乍泄》和这个加长版的又是首次登上内地银幕的《爱神手》啊！ 哦， 哎，我就怎么说？你说他拍的那么慢，是不是？哎，心 那 咱是不是一种 拍的慢是以这个著称的？ 是不是我们有一种报复性的观影心理？是吧？我全 一次全看， 全给你看了， 全看了。 吓死你你拍的嘛，我们一下全给你看了啊， 这可能有道理啊然后接下来在4月1号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正式售票环节当中呢，开票以后这个叫北影节速度啊，每一年都会来一回， 嗯， 这北影速度是什么样的一个速度呢？他们是在这个淘票票开票的，1分钟票房200万，2分钟300万，5分钟600万，12分钟900万。 哎呀，我跟你说呀，其实我那天是正在买哪个票，我记不住了啊，就是在你刚才说这软件， 你肯定是混战当中嘛。 哎，我看到他这个，就是他这个一个软件的推送了， 嗯， 就告诉我说北影节开始了 啊， 你想要什么电影吗？等我点进去的时候，已经没有票了啊！我想看的是《阿凡达》， 你那个破手机的软件也就比我这个升了一级，所以不可能的 啊！ 我想看《阿凡达》 啊，《阿凡达》也是这回是热门当中的热门，嗯， 是是是。 那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说，跟去年相比，就是你刚才说你抢不过人家吧？跟去年相比，你知道这个售票速度就高了1倍多。 嗯， 然后呢，其中在正式抢票环节当中的《布达佩斯大饭店》，成为最快售罄的影片，多快呢？五场啊， 嗯， 10秒钟， 嗯， 然后排在第二的是《泰坦尼克》，是6场12秒，《重庆森林》这是王家卫导演的作品，4场15秒， 嗯， 他们说这个速度在世界上都是难以置信的，啊，没见过这么强的， 哎，所以嘛，这比刘翔还快哈，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聊聊， 哎， 啊， 这个抢票大战， 哎，你们抢上了没有？ 哎，这就是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我真的特别好奇，哪些朋友能够在这样一场混战当中，这样一场抢票大战当中，能够拔得头筹？您还真有战绩， 哎，啊， 就来晒晒各位的辉煌战绩。 哎，我估计哈， 嗯， 这个。如果说能够这个用合理合法手段抢到票的话，哎，基本上不出2条，第一条，你这手机肯定比我跟张帆的都先进，是吧？速度比较快，尤其是网也比较好， 嗯， 对吧？ 嗯，WiFi 好。 哎， 第二条，那就是早有准备啊。哎，你如果是这个临时知道，你像我这看见了，说我再去买，已经来不及了啊，必须得很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了。 都知道那推送啥时候来，都知道那个开票是几点钟。他们那个4月1号12点的时候，在这之前啊，好多朋友已经是等在那个位置上了。 是是是，对， 几乎就像是现实那个超市。不是有时候抢哈，抢那优惠的东西，排队的大爷大妈一样，已经排好了， 所以说呢，这个我在这里啊，先向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组委会轻声的呼唤一下啊，您呐，以后多考虑一下我们这些手机不好的朋友们。 怎么给你弄一个就是不同版本的抢票， 你分阶段多一些，对吧？春运现在也已经是分阶段了啊，隔一段时间放一次票嘛，是吧？你不能让那手快的啊，手机快的一下子全给买走了，是吧？哎， 到底这个速度有多快？刚才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了其中的这些数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连线专家，来跟专家打听打听这个速度究竟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也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些电影它卖的特别快呢？在咱们北影的这个北影节的展映环节当中，还有哪些是值得大家要关注的一些电影？ 好，咱们连线哪位专家呢？ 我们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专家汪一兰老师。 哎，一兰您好，咱们老朋友了，一兰你在吗？ 是的，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依兰现在很繁忙嘛，是吧？咱们电影节马上开始了 啊。这个跟我们说说这个抢票的这个 这事儿 情况啊。刚才我们说这速度简直是了，难以置信了啊，太快了啊！我们俩这破手机啊，一张都没抢着。 啊，依兰， 对， 刚才说到的这些 现在 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其实从北影节展映单元承办到现在，我们资料馆已经承办这是第五年了。它这个抢票还有这个票务系统啊，它是越做越高级。升级换代和更新，以及防止拥堵和卡壳的这个， 确实 储备力量， 对， 然后也越来越稳健了。然后当然也是随着每年抢票的观众们的人数的增加，确实抢票难度也在提高。但是这个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而且咱们北京国际电影节跟也证明这个是越来越国际化的一个电影节，跟世界接轨了。因为比如说戛纳还有柏林这些电影节的抢票也是放出来就没有。而且对于咱们来说还有一个好处是，普通观众你是否在电影节注册都可以买票。但是比如说像戛纳电影节，你如果不是专业观众和在电影节注册过的，他都拒绝给你售票，所以一般人想看还看不着。所以咱们北影节其实是真的是 贴近大众， 面向对贴近大众的一个电影节了。另外除了展映单元之外，它还有瞩目未来单元，还有主竞赛单元。它是有分门别类的。我们资料馆主要承办的就是展映单元，大家看到的像 X 战警系列啊，然后伯格曼套票系列啊，这些都是展映单元的。 这回我们看到这个抢票的也有一些热点啊，您刚才提到的蝙蝠侠，提到这 X 战警和伯格曼，这些呢真的是抢的最快的系列作品。那您能给我们说说这为什么在这个北京国际影节的这个展映环节当中，就这几项是抢的特别快的吗？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作品呢？它单单是我们看到的这几样呢？ 其实像除了这几样之外，像阿莫多瓦系列的也是出来就没了。张帆和赵亮提到的这几样是我们提前做了套票，而且是在普遍的正式4月1号开售之前套票先行预售，所以套票它是成套的，就刷就没有了。伯格曼还有 X 战警，它其实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大 IP 了，超级 IP。 伯格曼它不算是商业性质的一个 IP， 但是在艺术电影领域是一个非常主命的世界级的大导演。他的片子这一次也都是精修过来到北影节放映的。对于影迷来说，他能一次性的把伯格曼的片子都给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也是出来刷就秒光了。 那这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爆款啊，在往届的国际电影节当中，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当中曾经展映过吗？像这个伯格曼 的电影， 博格曼电影，据我所知，之前他在中电影资料馆做过回顾展，但是电影节上还没有这样子在全北京的这些影院里面排映过。 嗯，《 X 战警》它是之前有零星的个别部引进过中国，但是整个系列一次性看到的机会，这也是第一次。 嗯嗯嗯，就是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刚好是在电影节上， 嗯， 一次可以看个够。 嗯， 这是 对对，这就是过节嘛。 对对对对， 是。 对，其实说到最后呢，我还想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依兰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就跟我和赵亮一样可怜啊，这个抢到的不多，或者甚至一张都没有。这但是呢，还是想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可以欣赏的机会。依兰，这个最近我们看到这个4月1号的这次正式开票已经结束了，事实上这个过程还在持续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选择的机会，或者您还有一些推荐的一些作品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其实有好多人抢票，他就跟当年那个囤盐囤大米似的，他是囤了之后抢了之后他放着，他有可能他就没有时间看了，所以抢票的时候热，到后面转票的时候也很热，所以建议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电影节的官方的微博啊，资料馆官方微博啊，还有微信，还有一些群，他们里面都有转票的。转票的时候注意不要受骗上当啊，基本上都可以在那个放映之前通过转让和那个过去转让的方式来买到自己想看的片子。另外这一次如果没有抢掉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佳作，像我们这次资料馆的著名的齐爱博士老师，他策划了一系列国产电影展，比如比如说徐峰女士会到现场做一些活动。这个是港台方面的中国本土的，和港台联动的有一些女性电影展，那些片子也都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比如说郑大圣导演和他的母亲黄蜀芹，一个村戏和人鬼情，他这种你可以看到一个传承的脉络，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好的展映的思路和观影的感受。 嗯，所以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呢，没有抢到自己想看电影的票，其实打开了一扇另外的一扇门啊，或者那门关上了，开了一扇窗，是吧？我们看看有哪些我们平时没有关注到的电影，其实呢如果它是冷门，哎，未见得就不是佳作啊，我们再去看看，或许给自己新的收获啊，也确实也是不错的啊。 谢谢依兰。最后是不是还得说一句，这依兰最近你们的另外一部片子由咱们这个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做这个排片的片子，也是在刚好遇到了咱们北京国际电影节这样一个盛事哈。虽然可能很多朋友在抢票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关注到这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在市场上现在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它还在我们的影院的排片当中，对吧？ 对，还在排片当中，而且是非常难得的是，我发行了这么多艺术片以来第一次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在上映了几天之后，它的网站上豆瓣评分它是不降反升的，它是越来越高了。我每天早上起来发现，哎，又升了0.1，又升了0.1，它在不断的升， 心情是越来越好。 对，它随着它的那个口碑越来越好，然后观众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好多地方的观众都说，没有排片我们就会赶紧帮他联系。希望他们来影院来排这个第三度嫌疑人，石之予和的导演的新作第三度嫌疑人。 对，如果大家对这个导演不太熟悉的话，其实几位演员是非常有看头的啊，就说两位这个男主角，伊佐广司和我们非常熟悉的福山雅治，所以很多人也是冲着他们去。第三度嫌疑人还是值得大家在这个电影节期间另外去欣赏 的， 对吧？ 对， 很多朋友可以去再去观赏这 好电 影。好 电影是不缺的。 好的，谢谢依兰，辛苦，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两位主持人。 好，再见。 好，再见。 这个听依兰讲这个抢票的事情，我就觉得得到一次安慰哈，因为有更多的一些机会，事实上是很多人还没有关注到的。 对对，确实啊，这个如果你特别想看到自己只能在电影节这样的平台上才能够出现，你像这种系列播放啊，这种套票啊， 这种方式啊、 嗯、 确实平常是很难得啊、 嗯、 只能在电影节这样的一种这个平台上你才能够欣赏，那么这样的时候就得早做准备。另外张帆就不能抠门换个手机啊、嗯、然后就勤刷着点微博、啊、 而这个电子产品就是这样的，像手机啊 BP 机啊、 嗯、 啊，我一向回忆到我年轻的时代啊、 嗯、那个时候 就 BP 机也得用好的啊，就跟重庆森林里面的这一段一样的。 哦、 哎、这重庆森林里面有一段是说什么呢、 嗯、 就是说这个哎呀，这个心情啊，等待这个心情是特别焦急的。 嗯，嗯 等要等多长时间呢？ 嗯， 他等一万年。啊、 嗯， 特别像是《大话西游》的、 哎。是是是、 啊，我们来听听来自金城武的这个片段啊，这就是你特别特别关心的王家卫导演的作品里面、 嗯、 经常会出现的这种特别诗化的，有人说不知所云，有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语言风格。 嗯，嗯 来，我们听到的这就是金城武的声音了。 我是早上六点多出生的，还有两分钟。我就25岁了，换句话来讲，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么有力气性的时候，我除了跑步，我很成功的将我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蒸发掉，我觉得很开心。要离开这个球场的时候，我留了我的扣机，因为我知道今天没有人家会扣。1994年5月1日，有一个女人跟我讲一声生日快乐，因为这句话我会一直记住这个女人。如果鸡也是一个罐头的话，我希望这块罐头不会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我希望它是10000年。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这种节奏是不是能缓解一下你这抢票没有抢到的焦急的心情啊？ 嗯，一万年以后再说。 其实每年都会有，但是确实机会很难得，所以也理解大家，这么热情啊，能够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始之前呢，就做好这样的准备。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说了说自己抢票的经历了，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是吧？ 嗯，嗨，我们特别需要那种炫耀自己那个成绩的。 说了吗？今天是晒成绩的时候。 对对对，来晒晒票根啊，没事儿，雨浇不湿，雪也浇不湿啊。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啊、 嗯、 那咱们上半段就先到这儿。 好，最后听到的这就是来自重庆森林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加州之梦》、 嗯、 我们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一会儿继续来聊聊您的抢票成绩。 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好了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赏花，到京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在这一时段呢，还是有一些路段啊，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我们来看一下。南二环陶然桥到右安门桥由东向西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方向车是比较多的。另外在快速路方面呢，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双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由东向西方向也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出行路上可能有点堵，刚才张亮这一说路况，好像好多条主干道都有点拥堵的状况了哈。还是静下心来，咱们明天就开始过这个清明小长假了。 对， 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你看刚好说堵啊，它就没有这个速度是吧？今天说的是抢票的速度。 哎，要是这交通的速度啊，都像北影节速度的话，我那也够吓人呐。 这人就歇不下来了哈。刚才说的北影节，咱们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有10天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正式开始了。那从这周的应该是周五开始。 北京展映单元就已经拉开序幕。更多的朋友可能还是很关注的，因为我们作为普通观众来讲，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里边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大师作品的，往往就是在这个展映环节当中。 这个今天我们就特别想问一下大伙儿，有没有真是抢着票的啊？ 这话问的啊，在网上说了不算啊，在我们这儿说了算。 哎，就这么说的，就是说抢着票的朋友们，有没有恰好是我们四点有戏这个听众朋友的？ 哦，咱们这里面有没有这幸运儿？ 对对对啊！我相信咱们这文艺青年啊，平时不粘声不粘语的多着呢啊。您这回你是吧？ 不言语的都是在默默抢票的。 那有可能啊。哎，大家出来炫一炫啊，炫耀一下， 哎， 是吧？ 晒晒您的辉煌的战绩。 同时我们也跟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几个特别这个抢票速度很快的这大热的影片，经典的影片， 对， 这次在北影节上啊，将会跟我们见面。哎呀，可惜呀，啊，哎呀， 怎么了就可惜？ 难不着啊，哦， 没事儿。其实刚才说的时候，我留了一手啊，已经有人转我票了， 啊，真的？哎呦， 买虫子的。不是，他买那时间不合适的，也有这种状况， 是吧？ 我知道在咱们同事当中有这样的，就是两个影院离的距离稍微有点远。大家知道这个展映环节单元，大概介绍一下啊，就是有很多很多家咱们北京城的影院，都在参加这个展映环节。那么这展映环节呢，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次，它有的时候呢，这个同时开始的在几家影院的不同片子的。也有这个聪明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抢那个错开的，对吧？但是你不能保证你错的特别开。就是你从比如说你电影资料馆刚看完，哎，这边万达开始了，你得奔这边来。其实当中只有十分钟的时差，怎么办？ 对对对， 所以有这种可能，大家也可以在这方面啊多打听打听，看有没有这个买了冤枉票的朋友。 嗨，那您要说这些电影当中，这个我特别想看的没买着的 啊， 那就得说是蝙蝠侠这个三部曲啊。 哎，这个不是你当初应该是这蝙蝠侠这三部曲，你是第一时间看过的。 第一部没看着，第一部没在大荧幕上看着。 黑暗骑士 啊，在这个第一部它应该叫侠影，它原名应该叫侠影骑士，好像 侠影骑士 吧？对，它三部曲，黑暗骑士三部曲， 黑暗骑士、黑暗骑士崛起 啊，那就有的翻译成叫侠影骑士，侠影骑士啊，其实就是说呢，这个蝙蝠侠他怎么成为了蝙蝠侠？我其实对这个这样的一种故事模式，我有一种痴迷啊。 其实你都看过，重复的不知道多少遍了。 对， 每个版本里面都讲 过。你比如说钢铁侠的也是，我觉得也是第一部最好看。然后蜘蛛侠的，我更喜欢那个超凡蜘蛛侠那个版本哈，就是他怎么由一个这个凡人成为一个这个超级英雄。 你爱看的是他们还不行的时候，是吧？ 我就爱看这个主角被折磨，是吧？然后这个蜕变，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模式，我觉得他一直在刺激着我。我觉得哪一天是吧，我也成不了超级英雄了，就愿意看这样的， 有一种共情在当中。咱们是平凡的普通的人， 对， 咱们看到的一个平凡普通的一个影像的人物，他逐渐成长起来，转变，突然之间就啊，画风一变，变成超级英雄。 对，因为其实这两年这个 DC 的电影啊，带蝙蝠侠的把我折磨够呛啊，这也不知道为什么蝙蝠侠就是这么壮实，是吧？弄得跟绿巨人似的，这有点 你想影射演蝙蝠侠的阿尔弗莱克？ 我可没说什么啊，那个粉丝太多，我就觉得克里斯蒂安贝尔啊，这个他演的蝙蝠侠， 你还是喜欢诺兰那镜头下的贝尔。 我真是喜欢啊，他给我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就是他在内心当中，尤其是就我刚才强调的这个第一部啊，就是翻译成这《侠影骑士》吧，他在第一部当中，他所经历的这种伤痛，然后给他造成的这种性格上的这种可以说有缺陷，就是他的恐惧嘛，然后呢，在他打败了那谁呀，他的反派是谁呀？你还记得吗？连姆尼森啊，连姆尼森啊，演的大反派，对呀， 打败他之后，他获得这种成长，让人感觉到，虽然他是一个超级英雄，虽然他的身份是一个，就是怎么说，这个美国的富豪的这个子弟，对吧？但是他的这种成长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你想，我们哪个人小时候没有心理阴影啊？是吧？哪个没有就怕一点什么事儿？他怕蝙蝠，我们可能怕的是别的，是吧？有被猫追过，被狗咬过，是吧？这样的事情，其实你想想，你看这个电影，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代入感啊！你看人蝙蝠侠，人怕蝙蝠吧？人家就用蝙蝠来做自己的 logo， 多厉害，是不是？ 第一部叫《开战时刻》。 对吧？ 嗯嗯。 这个第二部是《黑暗骑士》，第三部《黑暗骑士崛起》。 嗯， 其实三部这回因为系列的这个展映活动啊， 嗯， 我也发现，场次啊，它排的先后啊，各位得自己琢磨琢磨。你怎么才能够把这三部按照这个时间顺序 啊 一贯之的看 是吧？ 啊，那么刚才你说了你喜欢的蝙蝠侠这个还没有成为啊，就是自己还是转变之前的这样一段。其实我更喜欢的就是有一点那个迟暮的意思，但是还没有完全退出啊，就是有几年不见这人身影了 啊。这是第几部？ 这就在这个第其实是第三部叫黑暗骑士崛起当中。这个时候呢，大家一看，哎呦，这人老不出来了啊！ 嗯， 你看都变成这样了，坏人都横行是吧？他不出来。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啊，就前去打探啊，这是谁呢？就谁都不知道，不是威恩是蝙蝠侠吗？对吧？ 嗯， 但有一人知道，谁知道啊？就走钢索那人，囧瑟夫， 罗宾是吧？ 囧瑟夫知道，敲门就是我要见那个谁。 嗯， 然后跟蝙蝠侠见面之后，道出了自己对蝙蝠侠的仰慕以及对他未来行动的希望。我们来听听来自这个崛起当中这一段，也以为你相思之苦啊。 好啊， 听到的是黑暗骑士崛起。 我要见布鲁斯·韦恩。 对不起，韦恩先生不见没有预约的访客，警察也不例外。 如果我去申请调查丹塔谋杀案的搜查令，这样也算没有预约吗？ 找我有事吗？ 戈登遭到枪击，他追一个歹徒进了下水道，我救他出来的时候，他说地下有支军队，有个戴面具的叫 Ben。 这个你应该去跟你的上司汇报。 他们不相信戈登的话，说他有幻觉，他需要你，他需要蝙蝠侠。 如果戈登局长认为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是谁。我们以前倒是见过，那会儿我还是个孩子，在 San Suisi韦恩基金会曾经赞助过这个孤儿院。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出车祸死了，我没什么印象。不过，几年后我爸爸因为欠赌债被人枪杀。那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没多少人理解那感觉，不是吗？那种愤怒，刻骨的愤怒。刚开始，那些养父母他们能理解，每个人都能理解。接下来，他们希望愤怒的孩子去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忘记过去。很快，他们就失去耐心，把那孩子送进孤儿院。我明白得太晚了，我们得学会隐藏愤怒，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就像戴上面具。有一天，你出现在孤儿院，开着好车，搂着美女，我们好兴奋。布鲁斯·韦恩，孤儿亿万富翁。我们常常编一些关于你的故事，传奇，知道吗？对其他孩子，那只是故事。可是，当我看到你，就知道你是谁。我发现你脸上的表情，就是我教自己的那种。我不明白你干嘛为丹特的死背黑锅，不过我一直相信蝙蝠侠，你相信吗？ 我相不相信不重要，照亮相信最为关键。 相 信蝙蝠侠 抢不着票。 抢不着票。刚才听到这段，这是蝙蝠侠诺兰三部曲当中的黑暗骑士崛起。其实这个黑暗骑士崛起啊，这里面就已经是大腕云集了。诺兰导演真的是非常有号召力的导演。 嗯， 光一个蝙蝠侠不是三部里面大家数得过来数不过来啊，这么多的人物啊。这个听到的刚才的这个约瑟夫·高登莱维登的这个声音，其实是我们知道是咱们的配音演员吴磊的声音，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这一段。 嗯， 就是能够把那个人物内心的当中那个小的激动，他仰慕嘛， 嗯， 然后他又有一点觉得惋惜，他要激励他怎么样走出来。 对，用声音表现出来 这 种感觉。 哎，太棒了。 确实确实被这个配音不错啊。 嗯， 其实那个一提到这个呢，我就想起了两件事情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提到黑暗骑士三部曲呢，现在在网上有一种声音啊，就是说 这个叫做蝙蝠侠系列的伪作啊，这个是叫漫画迷或者书迷吧啊， 托蝙蝠侠的影子， 哎， 打造了另外的故事。 这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啊，当然也有人狠狠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啊，就是说本来蝙蝠侠他就是编的啊， 嗯， 这个谁编的好， 嗯， 咱就得是看谁、 服谁， 是不是？哎，你不能说我在先啊，你蝙蝠侠在先，后边跟你不太一样，你就说人是伪作，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一种评价的方式、啊，这是网络上的一种声音。 那我还听到不同的声音呢，说他提升了蝙蝠侠的品质。 哎，这个我觉得对，这就是一个更为，其实是更为主流的观点啊。那么我就想说的是，你刚才听到罗宾这一段， 嗯， 其实他正好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呼应，因为在此之前呢，这个乔舒马赫他执导的《蝙蝠侠与罗宾》，这是被评为史上最烂续集电影第五名。哎，在这个七年之后，才有我们说这个蝙蝠侠的系列啊。所以说啊，这好电影啊，它也是需要时间去酝酿，也需要导演的积淀，需要电影与导演之间的机缘去碰撞啊，要不然你说是吧？现在我觉得又到了差不多快到一低谷期了，《正义联盟》第二集都没了。对吧，你蝙蝠侠你想看还看不着了，而且你说那么一个就是他有点暗黑风格的、现在老出来搞笑了、 对， 确实我觉得有损于之前蝙蝠侠所营造的那种气场啊、确实 你不能不说在三部曲这个年代、就是黑暗骑士这个三部曲这个年代应该是蝙蝠侠的巅峰了， 对对对，确实如此。 反正在这之后 啊， 没有办法再有。 就最讨厌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电影节我抢不着票，一个就诺兰他不拍了。希望诺兰哈、再拍出好电影啊。还有什么电影？ 还有、这个刚才 说看不着着急了。 前几名当中、其实刚才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对这些电影都很熟悉了嘛。你们资源都看了多少遍了？是吧？ 是， 你硬盘里有没有？ 是，现在付费下载很容易就能够看到。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种激动的心情要来抢票？为什么要赶在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北京展映的环节单元里面要到电影院去看？这个《糊涂的旁观者》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来引用一下。他说：“有不少片子通过不同方式其实都看过，这次可以说是一次在大银幕上的补课，或者说是重温。”这个重温也有人说我在家也可以看一遍。你知道，坐在电影院当中，当那个场灯熄灭的时候，那一刻开始你就进入故事。我如果坐在家里，我也假装我把台灯一关， 台灯一关，你看的还是手机、 对，我看那还是啊，近距离的 啊， 那个小屏幕不太一样啊。所以说了半天，刚才说这个， 我送你个 3D 眼镜， 还是拿手机看、好嘛， 送你个 VR。 那个我们刚才说了，抢票的这个环节当中还有很多作品是排在前列的，其中有一个是来自。这样吧，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一一来跟大家分享了。侏罗纪公园和 X 战警哪一部是你最愿意在大荧幕上看的？ X 战警吧，侏罗纪公园是上周刚跟大伙儿听过是吧？咱们 X 战警是吧 ？X 战警、 X 战警其实我们也曾经有一期讨论过，那么多的集数， 对， 有一些可能非常好，有一些就没有那么。 你挑的是哪个？哪盘菜？ 天 启。哦，天启啊， 天启， 好吧，凑合听听吧。我以为是那个最后一个那个金刚狼的那个。 来，我们先听听天启的这一段啊、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你能知道他要救出的人是谁？ 是发电机，进去看看。 Kurt， 里面好像有动物。 那不是动物，是人。 他是谁？ 好，考验你一下，他是谁？ 金刚狼啊！ 这其实没办法，这个影迷就是影迷啊！ 一会儿金刚狼就叫唤着就杀出来了， 对对对 啊！ 变成了武器。 第三组请回答，找到目标了吗？ 有人触发了警报，把它关掉。 X 武器已逃逸，重复 ，X 武器已逃逸。 哦，